第七章。 借麦基洗德，就是撒冷王，又是至高神的祭司，本是长远为祭司的。亚当阿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，就迎接他，给他祝福。阿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，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，他又名撒冷王，就是平安王的意思。他无父无母，无族谱，无生之始，无命之终，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。你们想一想，先祖阿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，这人是何等尊贵呢？那得祭司职任的利未子孙，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，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，虽是从阿伯拉罕身中生的，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，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，倒收纳阿伯拉罕的十分之一，为那蒙应许的阿伯拉罕祝福。从来为份大的给为份小的祝福，这是博不到的理。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，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作见证的说他是活的，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利未也是藉着阿伯拉罕立了十分之一，因为麦基洗德迎接阿伯拉罕的时候，利未已经在他先祖的心中。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，倘若直借职任能得完全，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，照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不照亚伦的等次呢？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，律法也必须更改，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，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自后祭坛。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，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。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，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。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，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，因为有给他作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，所以废掉了。律法原来一无所成，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。靠借指望，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。再者，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誓立的，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誓立的，只有耶稣是起誓立的，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，主起了誓绝不后悔，你是永远为祭司。既是起誓立的，耶稣就作了更美之约的中保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，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，这位既是永远常存的，